去开佢，就系已经啊翻三点零钟噶啦。咁咧，我系用个锁仔锁住佢嘅。咁去到咧，咁咧就系发觉佢好，我爸爸嗰啲好细个仔，一寸高嗰啲， 我知， 身份证啊，嗰啲咁嘅，即系重要嗰啲，所以好细嘅摸嘅墙嘅，一寸厚嘅啫。咁啊，发觉我个锁仔，我就用锁仔锁住佢。咁咧就系，但系咧。咁鎖住咗之後，佢就兩塊鐵片咧係出曬嘅，因為佢吸落去嘅，有塊鐵片， 咁 你先放翻鎖咁嘛。上下鐵片出曬嘅，咁我開把鎖仔咧，咁我除咗佢，但係我貼唔到個蓋，因為佢出曬， 係冇錯， 走住曬。咁我同我妹妹打咗個眼色唔對路啦，冇辦法開又開唔到，跟住三點起銀行有四點嘅，即係兩堂人街嚟嘅啫。咁我又點咧？咁啊，同打個妹妹去咗，即係啊，都四點鐘啦，冇辦法啦，又開唔到啲德權文，攞唔到啲嘢。咁於是咧，咁我翻屋企啦。聽朝咧，銀行19:30開門咧，我哋第一個就去先啦。又係同一樣嗰個 banking， 即係嗰個男人啊，同一樣。昨晚黑又係佢看守，今日又係佢看守。咁咧，我同妹妹去咧就帶埋個鐵錢去，因為佢出曬啊嘛。咁我開咗把鎖仔噶啦，拎走。走咗噶啦，咁我又点啊？冇办法，咁啊，今朝即系第二朝一早去啦，又系同一个男人看守保险箱嘅，去到咧就开咗俾我哋啦。一睇个保险箱咧，原封咧系略划呢啲冇得出晒噶啦。即系有人已经帮你整妥底，即系佢或者佢 open 咗睇到入边有啲乜嘢都 唔 错。但系话呢啲冇，我哋大把嗰啲钱去已经冇作用啦。咁我就攞翻晒啲，我同妹妹打咗个眼神，即系知道发生咩事。咁咧即刻咧就系，我第一整件出嚟，取消晒所有嘅保险箱啲嘢啦，两个保险箱我哋取消晒，攞晒啲嘢出嚟啦。 真系听到都唔舒服啊！不过黄小姐，多谢你同我哋分享有呢个一单 case 啦。 我话 mention 啊，大把锁仔。即係萬能鎖匙乜得 key 嚟㗎嘛，即係啲鎖仔有咩大作用咧？所以根本唔好咁即係 咁天真啊！ 一個咧，一個係保險箱啊，另一個咧，即係我發生喺三間銀行大銀行嘅，一個 T 字頭，一個即係 B 字頭嗰啲啦，或者係 R 字頭啦，呢三間大銀行啦，我個去到咧，我打嗰個密碼 ，OK， 居然咧呢三間銀行咧，佢遇到我即係好幸運，遇到咧第一個有良心嘅職員咧。打得慢慢落去，佢之後咧，佢嗰個職員咧，即刻咧就係離開嗰個佢嗰個車個嗰個咩個凳個位置啦，離開成五六尺咁高嘅一個人個位置啦，即係我打俾2456咁，1234566咧，佢離開，到咗我打完之後佢翻返嚟，好啦，咁咩意思咧？證明佢唔想睇嗰個， 冇錯， 根本就掃出嚟佢知道嘅。 OK， 你再咧去第二間銀行啦，又係 B 字頭啦，個職員咧又係咁個，離開咧個零五年呢個咧 R 字頭嗰個男唔係 B 啦，打得零五年喺今期發生嘅，即係今年啦，個新嚟嘅好 kind 嘅，就好好嘅，好仁慈好善嘅，咁咧佢零五今年 ，OK。 多 謝。 好，黃小姐差唔多啦，我時間夠啦，黃小姐唔好意思，我時間夠，你唔介意，下次再打嚟好冇？我哋一定聽你電話，多謝你，黃小姐。 分享下。 好啊，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接唔到嘅電話，聽眾朋友唔好意思，下一個禮拜如果打電話上嚟，一定接你電話。 冇錯。 交咪俾偉哥你喺邊，跟住新聞報告同埋時事風雲嘅，我禮拜一見，拜拜。 诈骗照妖镜系由域多利街夹41街奔月大饼店赞助播出。借少少还少少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帮你灵活周转，要几多先借几多，就好似抵押贷款咁，用嚟应付人生嘅高山低谷。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轻松理财，例如管理好你嘅营运收入或者采购支出等。无论你需要50000、150000定系300000现金 ，Flexi Line 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到你。今日就打嚟604-430-1498，揾我 Macy 帮你搞掂啦。 尖士小厨，卷蟹从来王者本色。 万众期待的阿拉斯加皇帝蟹季节又来了。 尖士小厨顺应潮流，推出四人用298、六人用388及十人用568原隻游水皇帝蟹套餐。 为免向鱼，请及早订位。正所谓有蟹堪食，直需食，莫待无蟹空轻叹。 皇帝蟹经典四食：蒜蓉蒸蟹爪、椒盐蟹身、韭黄蒜蓉捞生面及蟹盖蒲汁海皇焗饭。 尖士小厨就喺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118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电用品、面包糕点。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威哥，你喺边啊？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你在哪裡、啊、今天威哥是跟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Daisy 聊天。 Daisy 你好。 威哥你好，1320的听众大家好啊。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啊、你们的日子啊，最漂亮最漂亮就是你们的。 多谢多谢，哇好难得呢，3月8号就是我们妇女的扮靓的好日子啦。 是 啊，那也都适逢呢，我们刚刚过完这个春节呢，大家都忙碌完啦。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时代方美容国呢，就特别跟这个法国 Karens 呢做一个很大型的开放日。 哦、 就是在春天来到呢，我们怎样可以令到我们自己的肌肤呢更加年轻啦，有光泽啦，同埋容光焕发。咁所以嘅呢，适逢今日三八妇女节就啱晒啦，大家如果行开街离开 Richmond 呢，都可以嚟到我哋而家时代方美容阁，因为我哋有一位专业嘅美容师呢，可以提供呢个法国娇韵诗 Karens 嘅 facial 啦，同埋呢有一位好靓嘅化妆师呢，亦都帮大家呢衬下呢啲春妆啦。咁春妆嘅化妆当然係有我哋嘅眼影、唇膏同埋粉底嘅配搭啦。咁如果大家呢係啱啱凑完小朋友放学又好，或者路经呢，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自己嚟挑选啊。因为点解呢，我哋今日所有全线嘅法国 Karens 嘅产品呢都有8折优惠，再加埋呢有啲好精明嘅礼物呢係送俾大家听众㗎喎。 嗱，今日咁樣同大家預備咗今日三八婦女節咁多嘅好處嘅嘢啊，化妝品啊等等，咁真係今日嘅日，聽日啊後日唔得噶啦嚇嚇。 唔係，我哋咧連續呢，其實呢個星期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推廣嘅，咁亦都同阿永恩咧喺我哋唔同嘅時段咧都做咗一啲訪問啦，亦都推介佢哋今年春季咧啱啱推出咗一個全新嘅法國 Karens 嘅水分精華素同埋一個水分嘅面膜，咁呢兩個咧就好啱我哋温哥華天氣用咧，譬如而家轉啱啱春夏交替之間咧，皮膚都比較乾燥啲啦，咁咧就對於我哋保濕啊，同埋對於我哋肌膚嗰個修護係非常好嘅，咁適逢我哋今日做開放日咧，亦都可以咧嘗試到去法國 Karens 嘅 facial 咧，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咯。咁如果大家咧係真係想我哋喺呢個三八婦女節又好，或者我哋每日都可以即係容光焕發啲咧，真係可以嚟試一試呢個全新嘅水分精華素同埋面膜咯。 咁啊，跟住嚟緊嘅週末啦，臨瞓前咧，我哋又改鐘啦喎。咁即係呢個時間，好似頭先你話齋啦，春夏換季嘅時候，咁我哋就注意自己嘅皮膚方面嘢啦。 是啊，咁記得大家聽晚要改我哋嘅時鐘之餘咧，都要咧改下我哋啲懶惰嘅習慣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咧冇唔靚嘅女人噶嘛，最緊要咧識得去保養同埋唔懶惰咧，我哋就可以保養到我哋肌膚咧會越嚟越好啦，同埋唔好咁快衰老咯。尤其是法國 Karens 嘅產品咧，全線都係一啲植物嘅元素咧，特別針對一啲比較乾燥啲同埋咧有敏感嘅肌膚咧，係非常好噶。嗱，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即時打電話嚟預約一個 facial， 做完個 facial 咧。仲可以試埋佢個彩妝啊！因為今次咧，我哋嘅春天嘅彩妝啲顏色真係好靚，全部都係一啲比較粉色啲啦，好似櫻花嘅粉紅色嘅眼影啊，同埋一啲唇彩唇油咧，都係一個大熱嘅產品嚟㗎。咁啊，適逢我哋而家做呢3日嘅大 event 咧，法國 Karens 嘅產品全線都有8折優惠咧，大家咧都可以嚟自己選擇一啲啱自己嘅護膚品啊，同埋彩妝咧，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好嘅節目嚟㗎。咁啊，記得咯，大家可以打電話嚟預約我哋嘅免費法國 Karens 嘅 facial 就得㗎啦。 是喎，嗱，嚟緊嘅暑假咧，啲人出去旅行咧，咁啊，而家你哋嘅產品有8折優惠，買定你嘅禮物，一齊帶上遊輪去啊，旅行去㗎啦。 係啊，因為我發覺咧，好多朋友咧都 book 咗去遊船河啦，亦都有啲咧又會去遠訂旅行啦。嗱，基緊啊，如果我哋去上呢個船河咧，最緊要咧就一定要查防曬。 哦。 因為咧，而家去遊輪係好 popular 啦，同埋而家咧，我哋即係疫情之後咧，好多朋友都已經大解放噶，咁啊變咗我哋戴口罩嘅機會啊少啲，但係咧我哋好多朋友咧都會查翻啲唇膏啊，同埋一啲粉底嘅。就尤其是如果我哋去船去呢個 cruise 咧，最緊要查防曬霜。而法國 Carins 咧有幾隻50度防曬咧，係非常啱大家去選擇去帶去埋去遊輪度用啦。譬如有啲係有防水，有啲係有顏色，有冇顏色咧都係適隨轉變。咁適逢我哋有八折咧，大家都可以咧買翻呢啲防曬霜啊，同埋呢啲我哋保養肌膚嘅產品咧喺船度用咧都係非常之好噶。 好啊，嗱，咁啊，而家咧就係4:00咁上下啫。咁你哋今晚啊營業到幾點鐘啊？而家即刻打電話嚟預約時間揾你哋啦。 可以啊，我哋咧就會係營業到7:00嘅，連續呢3日咧，我哋都有免費 facial 同埋彩妝示範。咁咧，如果大家有時間咧，都可以直接嚟到我哋時代方美容哥自己選購啦。因為我哋專業嘅美容師咧，一定俾好多專業意見俾大家，教大家點樣喺春夏咧點樣保養肌膚嘅，同埋真係要試下佢法國 Carins 呢個全新嘅水分精華素同埋面膜，因為喺呢一個市場度咧，係我哋美容哥率先咧同大家推介噶。咁亦都有8折嘅優惠。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即時打電話問我哋啊，我哋嘅電話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連續3日呢個8折嘅優惠嘅法國 Carins 嘅 event 咧。等緊你咯喎！ 多謝美容國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的士，多謝你， 多謝威哥， 再次啊，婦女節快樂！ 係，大家婦女節快樂，拜拜 ，thank you。 恭喜不派，準備對時啦，4:00新聞報道時間。 教極都唔聽，係咪仲要教啊？ 华侨之声提提你，今个星期六临瞓前记得将时钟拨快1小时，即系2:00变3:00，记得教啦。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長 David Eby 尹大衛表示，省政府致力在下屆省議會會期推動解散溫哥華工員局，意味會在下屆省選之後的秋季會期處理。不過他暗示時間表可能會更長，並有部分細節需要解決。尹大衛發出的聲明表示，省政府相信各項問題將在未來幾個月內解決，一旦完成之後，省政府承諾推展溫哥華憲章的修訂工作，以在下屆省議會會期內解散溫哥華工員局，但聲明沒有詳細透露細節的內容。溫氏市長 Ken Sim 沈觀健和他的 ABC 政黨市議員去年12月的表決裡面支持廢除溫哥華工員局。由於經選舉產生的公員局是溫哥華憲章的特點，因此溫氏需要省政府的協助。另外，沈觀健委任一個過渡團隊來協助監督公員局的解散工作，並曾經公開宣揚團隊取得的進展。尹大衛的聲明是讚揚市府的努力，並感謝沈觀健和溫氏為推動有關的進程所做的工作。省政府是更新涉及公共交通主導區的政策手冊，確保地區政府獲得支持，以在鄰近交通樞紐地區提供民眾所需的房屋和設施。歐德明報導。 省府去年12月發布手冊，指導地區政府在實施新的房屋法規修正案時必須考慮手冊內容。政府最近更新手冊，以反映地區內使用建築物道鼓勵措施的改變。建築物道鼓勵措施是一項土地用途分區措施工具，容許發展商提高密度以換取公共設施或可負擔房屋。地區政府使用該工具後，有助交付急需的可負擔房屋與公共設施，支持社區發展。有關手冊設定期望，指導公共交通主導區內的建築密度鼓勵措施將使用與手冊法規所規定的最低容許密度一致的基本密度。省府稱，自手冊發布以來，部分地區政府擔心這種方法將嚴重限制他們在公共交通主導區使用建築密度鼓勵措施，以及透過公共交通主導區發展來確定發展可負擔房屋及公共設施。為回應相關意見並作為臨時措施，地區政府在使用建築密度鼓勵措施時，將獲准使用各自土地用途分區的現有基本密度，即使是低於容許的最低密度亦都可以。有關方法將使發展商的工作更為清晰，並確保地區政府能在短期內繼續透過發展公共交通主導區受惠於建築密度鼓勵措施。 省府同時將長期轉向更積極主動的土地使用規劃框架。省府預計至到2025年中，地區政府將過渡至使用全新主動規劃工具，透過發展公共交通主導區來確保可負擔房屋與社區設施的供應，例如設施成本費用及其他政府發展的工具。AM1320華僑之聲劉德明報導。 本拿被一名兩度被捕的女子死亡，其警已經通知省獨立調查辦公室處理。其警今個月6號晚7:50接報 Skyline Drive 發生滋擾的事件，到場之後拘捕又關押一名女子，再由朝早將她釋放。不過不足一個鐘頭之後，該名女子在 Moscow 街一處地點製造事端及襲擊他人而再次被捕，而在扣押期間死亡。省獨立調查辦公室正調查騎警在事件中進行的行動，由於已經展開調查，騎警是不會透露更多的資料。加拿大環境部發布一份特別的天氣聲明，表示本省南岸地區將會受到一股太平洋氣流影響，會有大量的降雨，高地會有降雪。不過河流預測中心就警告，本省山上的積雪量仍然十分之低。張日良報導。 加拿大環境部發布一份特別天氣聲明，表示北由威士拿到楓樹嶺地區會有大量降雨或雪。聲明說，今日一度太平洋低氣壓預計會穿越本省南岸，令到斯特街走廊帶來大雨及雪。今日上午大溫地區氣温會變暖，晏晝 Squamish 地區會有大雨，高地特別是北岸山區會有降雪。本地山區測得的積雪量為正常的一半，比一個星期前增加20%。大温哥華地區的河流及環境總監表示，額外的降雪至關重要，因為大温地區的旱季提供可補充的食水。隨著春季到來，大家將會觀察到本年是否再次出現干旱的趨勢，將有助於局方決定是否需要加強夏天的灑水限制。BC 河流預警中心今日上午發布 BC 省的最新河流水位降雪情況報告。省河流預警中心負責人 David Campbell 提供最新情況。根據今日公布的更新，話儘管省內很多地方最近有降雪，但係積雪仍然低於一般正常水平。Campbell 話，全省平均積雪量為正常水平的66%。在217次的降雪測試點裏邊，有12次處於三月份歷史最低水平。 So of the 217 snow measurements that are taken to help form this analysis, we're seeing that 12 of those are experienced their all-time record low for March 1st. 他表示3月1号记录到的数字是本省平均历来第二最低的记录，最消雪一年是1977年3月，当时平均只有53%的积雪。 So in terms of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is tied for the second lowest provincial March 1st snowpack that we've seen. So the historic low was in 1977, where we had 53% of normal. 低積雪量使到 BC 省面臨另一個干旱及夏季山火風險。去年呢個時候 ，BC 省嘅積雪比本年明顯地多。不過喺上年5月份出現破紀錄嘅熱浪，導致山上積雪好快迅速融化，同提早進入咗乾燥嘅旱季。BC 省繼續之後經歷出現咗長期乾燥，隨之而嚟就一個毀滅性嘅山火季節。Campbell 今早話：佢哋睇到一啲本年最低數值時候，只係可維持到正常範圍嘅30%至60%之間。低積雪量可能導致今年夏天更多的干旱情況出現，但可能意味著會出現更少洪水。由於本省大範圍的積雪都是低於正常水平，預計本省今年大部分地區的季節性洪水風險將會降低。不過他說，最大擔憂是干旱問題，截至每年這個時候，雪山積雪的含量遠低於正常水平，因此隨著進入夏季時候，預計河川流量降低，如果以單是干旱的影響而言，無疑是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按地區分布，省西北部地區近阿拉斯加積雪最為理想，比平均3月1日同期積雪量更高。不過越向南地方就越乾旱， Peace River 地區有 70% 的積雪量，中部沿岸和菲沙河上游只是正常的 56%。 省南部近落基山一帶稍為良好， Thompson 地區有近90%積雪，其他地方有 70%至80% 左右。不過省南部沿岸和溫哥華島情況就十分不為樂觀，菲沙河下游和中游只有61%至63%的積雪，溫哥華島和省南岸山區只是正常3月1號測量到記錄的40%至46%左右，有機會影響食水存量。 AM320 華僑之聲張玉良報導。 聯邦政府上個星期四突然宣布恢復墨西哥國民入境的簽證要求，並在當晚生效。由於申請簽證的需時，令到很多墨西哥人取消前來 BC 省旅遊的計劃。 BC 旅遊局向媒體發出的電郵說，墨西哥對 BC 省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市場。聲明指，本省長期以來一直有熱切歡迎遊客的聲譽，任何旅遊障礙都可能會影響有關的聲譽。旅遊局已經收到墨西哥部分合作夥伴取消預訂的消息。加拿大現時要求所有沒有美國非移民簽證或者過去十年沒有加拿大簽證的墨西哥國民要申請簽證，只有前來入學或者工作的人可以獲得豁免。聯邦移民部就表示，截至星期五為止，從墨西哥前來加拿大的遊客簽證處理時間預計是41日。省就業經濟發展和創新廳長接受訪問，講解他們日前宣布改變保護小企業退稅計劃中店鋪受破壞以及加強保安撥款的申請資格，東主更加容易申請財務的支援。張若良報導。 省就業經濟發展及創新廳長 Brenda Bailey 貝亞麗接受本台專訪，談及省政府準備改變保護小企業退稅計劃中的申請資格，使到受影響的業主更容易申請財務支援。該計劃於去年生效，允許企業的東主申請高達2000元，用於復修被塗鴉或惡意破壞的損失，並申請高達最高1000元，用於安裝防止破壞的措施。不過，全個計劃表現並不理想，最終發出的金錢亦都好少。有些企業亦向 BC 商業議會提出要求，希望可遊說省府改變申請條件，同埋希望睇到省政府為戒毒計劃提供更多資金，以便協助吸毒者變得更為清醒，減少佢哋嘅破壞行為。省府上個月公布，從該計劃由上年11月開始到本年2月初，總共撥出的1050萬元裏面，只有71308元可以向東主發出，代表合共向受影響店主發出計劃裏面的0.006%的撥款。貝亞麗被問到有關問題，表示好少企業得到補償的原因是他們必須提供證明自己經向保險公司索賠損失。很多小企業東主都說，因為保險公司的墊底費很高，所以他們受損失不足以提出保險索賠。他都知道有店主表示，很多時保險索賠的墊底費與申請的賠額差不多，所以省府的計劃對他們沒有大用。大多數人都不會報刑事破壞行為，因為他們的保險費都會同時急升，不值得他們花時間申報。知道有店主自掏腰包都不申請省府的補助。 And one of them was in regard to the requirement to file an insurance claim.And what we heard from small businesses was to file an insurance claim sometimes wasn't worth it because their deductible was higher than the amount they would have received from the government. 另外一個經已取消的要求是店主要提交警方的調查報告，但是他們發現有店主說要到警察局索取調查報告費時失事，很多時要他們很長時間申請幾千元，省府於是改變要求，未來只是需要提交警察的案件號碼。 But we heard from some small businesses that it was very easy to get the police file number.But then they had to go and get the police report, and that took much longer. We don't need them to be wasting their time. 貝亞麗表示，當他們意識到一些企業在申請時候遇到挑戰，立即從本省的商業和小企業店主聯繫，聽取他們的擔憂。省府的目的是要將補助金交到有需要的小企業口袋，正對業界提出的問題採取行動，採取措施改變申請過程。他表示，未來企業在申請維修補助金時候，將不需要再提供保險索償的證據，但仍需要向省府提供保險單資料。另外，省府亦取消原本在上月29日为2023年发生破坏个案同进行防止破坏工程的截止申请日期，改为所有申请人都在2025年先至结束。 People who are in 2024 and going forward, the deadline has always been 2025. So we got rid of the deadline for everyone. It's all 2025 now. 嗰啲希望申请嘅店主可以喺 BC 商业议会 BC Chamber of Commerce 嘅网页度提出申请。AM320华侨之声记者张逸良报道。 中港台方面，在香港政府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草案提出各项罪行的最高刑罚，其中叛国、叛乱、煽惑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一经定罪的话，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而在北京，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发表工作报告，他说今年要落实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和法律制度及执行的机制。另外，多名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的人大政協，包括中聯辦前官員、香港政商界人士都說，期望立法會盡快通過《基本法》23條立法。新聞報導完畢，下次新聞5點。

咁咧，而根據咧一個著名嘅學者叫嚴飛咧，啊，佢去討論到咧，即係英國嗰個殖民地嘅政策咧，徵税係乜嘢咧？徵税就係有效嘅管治權同埋政策嘅策略。咁政治法律上咧，就移植咧，即係英國嗰種嘅政治體制同法律嘅體系咧，喺香港。咁啊，又用英國嘅模式啊嚟到建立。咁然之後咧，啊，即係政府咧較為開放啲咧，就去作有效嘅管治，用一啲嘅即係殖民地嘅官員啊，即係嗰啲即係英國栽培出嚟嘅英文好，就未必眼光闊大嘅人咧，做嗰啲嘅政府高官啊咁。咁然之後咧，咁佢希望咧能夠咧係降低啊，即係啲人民咧發生暴動嘅可能性，維持呢個穩定。其中我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扶持英國嘅財團咧嘅勢力咧，係掠奪咧呢個喺香港嘅資源。呢個咧就係當佢九七回歸之前咧，就大批嘅即係發展啊，大規模發展啊，一啲嘅項目咁咧，全部交俾咧英國嘅財團咧運作咧，咁以至到咧係即係喺臨走之前咧，其實拔走香港嘅大筆嘅儲備嘅錢咧，去咗英國嘅。雖然咧就俾機會咧香港人多咗發展啊，其實係英國嘅控制掌管之下。咁而且咧根據一個學者叫包萬平，就係李金波嘅研究咧。當時的教育制度咧，其實係嚴禁咧使用祖國啊、民族啊、國籍啊呢啲詞語嘅，係唔講中國歷史，更加唔講咧中國近代史。咁咧不斷咧強調呢個英國嘅文化制度嘅優越性，由此栽培一批咧係親英嘅香港人。咁又形成咧香港回歸之前咧有大批英國影響咗嘅一啲嘅暗裝喺香港咧，使到香港咧回歸之後咧，亦有大批人咧心底係認同西方，然後咧就係抗拒中國咧。咁呢個就係英國當時離開香港嘅時候所設計嘅種種嘅做法啦。 理髮線，逢星期六下晝4:00至5:00，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今個星期六請嚟謝國星律師為各位聽眾解答商業法問題，歡迎致電604-267-1320。 理髮線係由列治文福滿樓海鮮酒家、新的 Master 露台師傅贊助播出。 2024中橋星輝夜將於3月16日星期六在 Western Bayshore Hotel 舉行，晚宴包括抽獎、無聲拍賣及現場拍賣等。今年我們專程邀請到 TVB 中年好聲音比賽亞軍李佳和季軍羅啟豪首次來到溫哥華表演，晚宴門票分388、588及888一位，籌得善款可以讓中橋提供更全面的社區服務及支援，請大家踴躍支持。購票及查詢請瀏覽中橋基金會網站或致電604-408-7228。 经营一盘生意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哪里可以找到人才，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团队技能，怎样留住员工。 WorkBC 会提供各种支援和服务，为你解答这些问题。无论你是刚刚创业还是想发展现有业务， WorkBC 有齐各种工具和资源帮到你。详情请浏览 workbc.ca/findanswers。以上資訊是由卑斯省政府提供。 財經日誌是由供應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贊助播出。 加股是下跌，多倫多綜合指數收市報21,738點，跌了57點。一些活躍股份 ：Ambridge 報48.36，升3.1 ；Manulife 報32.04，跌2.1 ；TD Bank 係報81.38，跌4；Suncor Energy 報46.51，跌3.1。多倫多創業指數收市報576點，冇起跌。美股三大指數嘅收市下跌，美國二月份非農業就業數據好壞參半，新增職位275,000個，多過市場預期。不過失業率升至3.9%嘅兩年高位，高過市場預期。市場對聯儲局減息嘅預期咧係升温。紐約道瓊斯指數收市報38,723點，跌咗69點。一啲活躍股份，開音公司報198.49，跌4.54；可口可樂報59.52，升8仙。American Express 報223.37，跌5仙。AT&T 報17.2，升毫半。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16085点，跌188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170.73，升1.73 ；Intel 系报44蚊，跌2.15；Microsoft 报406.22，跌2.9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5124点，跌3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4.17，对港元系5.80，对人民币系5.31，对新台币系23.23，对欧元系67.80，对日元系109.07。商品价格方面，四月份黄金每安士到2185.5美元，升20.3美元；五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到24.55美元，跌0.03美元；白金每安士到914.49美元，跌6.59美元；五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389.15美元，跌3.45美元。四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8.01美元一桶，跌0.92美元。财经消息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何太，早前你屋企大装修有咩好介绍啊？ 揾高升地板啦，佢哋推荐我用有机环保德国防水木地板，容易打理，我连厨房洗手间都铺埋， 够晒方便、啊。 我仲用咗西班牙进口混石装饰墙板，直接黐喺瓷砖面，冇尘又防水防火。装修期间我又唔使搬出去，最舒服就系今次啦。 揾高品质环保地板装饰墙板，请认准高升地板。 本拿比604-421-3998， 列志文604-231-81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 好啦，星期五时事风云嘅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林宇良先生，阿 Rick 你好。 今日好，阿 Hubert 好，大家听众好。 咦 ，Hubert 去咗边咧？而 Hubert 咧就喺电话旁边咧，就系有阿 Hubert 姚崇英先生啦。系 Hubert 你好， 好， 嘉文 兄好，阿 Rick 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我哋呢个加拿大咧，其实好得意嘅。咁咧，如果譬如啦，我有小朋友喺个幼儿班嘅时候咧，咁咧嗰间嗰啲学校咧就会劝住你啦，喂，唔好带提子去幼儿班嗰度，因为咧。在過去來說可能有人啃提子啃死了，那他們就很緊張地告訴你千萬不要帶提子。有一個情況就是在那些學校裡面，那些學生呢就是帶 lunch 的時候，他們就說咦，你千萬不要帶有花生的東西在這裡，因為可能呢有些小朋友吃了花生之後呢，他就可能會窒息啊，或者嚴重的敏感呢就會導致死亡的。喂，那唯獨呢就去到我們說，喂，你們要毒品的時候，如果你學校見到毒品又怎樣？第一件事，一啲學生啲嗰啲聲就話：你要學識點樣好好去用佢，唔好導致你有死亡嘅危險。咁唔係話叫你點樣去避免去做呢一樣嘢。相反嚟講咧，佢哋接受咗有危險性嘅嘢喺學校。咁但係我會唔會覺得有一樣嘢就係話：喂，有啲食物方面你覺得有危險，你就叫人唔好帶。但係毒品嚟㗎嘛，對於你嗰個前途裏邊一個非常危險嘅嘢，竟然咧就係話喂。我隻眼開隻眼閉，你可以繼續做，甚至乎咧可以係容許你咁做添。但係如果你話一啲學校裏邊咧，有啲人覺得話，喂，我見到啲警察著制服咧，我覺得唔舒服。咁點咧？過去咧，我有一個叫做警察嗰個聯絡員喺學校裏邊咧。咁竟然喺學校谷裏邊咧，啲人咧就將呢個咁嘅計劃咧就係剔除咗啦，因為有部分嘅人咧就覺得唔舒服。咁但係大部分人都覺得有警察聯絡員咧係有用嘅，亦都可以防止對案發生。咁喺麥當利咧，琴日咧亦都有啲朋友講到咧，就係話喺警察局咧，就係話因為咧喺嗰個麥當利個警察聯絡員裏面係嗰個計劃咧係 cancel 咗，而令到咧嗰啲幫派咧就向學校裏面嘅學生招手。咁佢哋啲學生做過咩咧？首先嚟講就去前賣嗰啲電子煙先啦。因為學生去吸電子煙根本就係犯法噶嘛，咁即係話將電子煙咧就經過啲學生咧就賣俾其他學生，咁佢哋從而咧就開始佢哋嗰個即係販毒嘅生涯啦。咁我哋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點解我哋一個保障我哋學生嘅計劃咧，相反嚟講，俾啲教育界人士覺得係毒害啲學生咧？咁同樣嚟講，我哋毒品嘅問題其實唔只係咁簡單嘅。毒品嘅問題咧，我哋大家知道，如果我哋從教育方面開着手嘅話， 好多嘅朋友咧都可能話，起碼都知道毒品有嘅禍害，起碼知道毒品呢個唔係一個正確嘅行徑嚟啊。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嘅教育界人士啊，或者係政界人士，佢就話毒品嚟講，有好多時你解釋俾你聽咧，解釋到一知半解，唔講真實故事俾你聽，即係令到你哋好含糊，亦都唔會聽你哋講。因而一直講到啲效果係唔係好好嘅。咁其實咧 ，Hilbert， 我就想問一問你啦。其實你教育方面係咪一個好重要嘅？如果你話教嗰啲小朋友由細到大都知道毒品嘅害處，但係點解好似呢個社會裏面咧，同我哋嘅正常人嘅諗法有啲唔同嘅 ？Hilbert， 我覺得就係話，其實我哋而家BC 省或者整個加拿大好啦，尤其是 BC 省嗰個我哋嘅選舉入面有個教育局噶嘛，公務局啊、教育委員會啊，咁有呢啲咁嘅部門俾我哋去選嗰啲即係所謂政策制定嘅人才出嚟噶嘛。咁但係我就覺得就話我哋啲選民咧係冇去關注到呢啲被選出嚟嘅議員，佢哋有冇做到佢哋應該做嘅嘢，係咪做到佢哋想我哋做嘅嘢啦？咁呢個我個人覺得就係我哋作為一個選民咧，或者作為一個公民啊、市民又好咧，我哋真係要好關注，即係話我哋嘅投票權啊，我哋所選出嚟嘅議員佢做啲咩嘢啊？咁我即係呢件事咧，即係尤其是呢句話去呢個教育局度要設立呢一個教育呢個青少年啊、中小學嘅學員咧，關於毒品呢個問題咧，其實好重要，好重要，因為關乎到我哋嘅下一代。我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即係嘅感覺出嚟，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我 啲嘅感覺啦。嗱，其實咧，即係我好開心啊！今次同大家喺空氣中見面，大家唔見咗兩個禮拜啦，我好掛住大家嘅。 我哋好掛住啊 ，Hilbert， 仲唔同我見面你？ 係，但係即係有兩個禮拜唔見啊嘛，都好開心啊！同大家正中咗傾偈啊！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話邊啲省嘅華裔嘅居民啊，我哋嘅公民咧。我哋其實呢次應該要醒覺噶啦，點解呢？今次係大規模表達我哋華裔市民力量嘅第二次，點解係第二次咧？呢次我哋其實喺越市民啲安全住社屋問題入邊咧，我有超過20,000人簽名，有成1,000人去圍堵呢個越市民市政府嘅市議會，反對越市民醫院咧建立呢個安全住社屋呢個問題。咁啊，結果咧，竟然俾市民嘅市議會咧忽視咗，唔聆聽我哋嘅民意啊！繼續咁大比數7-2咧通過興建呢個安全注射屋嘅，但係慶幸嘅係咧 ，BC 省沿岸衞生局咧聽取咗民意啦，就取消咗呢個自把自為嘅呢個市政府啊自把自為嘅未經民意、未經諮詢嘅動議。另外，我覺得另外一次咧，即係我哋嘅醒覺咧，就係話第一次嘅溫哥華市選咧，華裔所表達出嚟嘅公民力量係非常之強嘅，我哋唔可以忽視嘅就係話溫哥華。華裔市長係超過70,000+選出嚟，而喺溫哥華呢130多年嚟，首位華裔市長啊，就係喺 BC 省咧，即係選出嚟啦。我哋 BC 省其實華裔嘅人口啊，比較其他少數族裔係多嘅，呢個大城市。100多年嚟一直係歧視華裔最嚴重嘅城市嚟嘅。我哋歷史上咧，喺所有嘅華裔歧視華裔嘅政策啊、推行同埋始作俑者嘅，譬如排華法啊、人頭税啊咁。所以我哋 BC 省嘅溫哥華咧係有歧視之都之稱啦嚇，咁啊喺兩次嘅華裔公民力量咧，就譬如關於呢個市選啦，同埋今年呢個市會呢個情況出嚟咧，無論嚟咗40年、50年、60年嘅老移民，好似我哋呢啲咁啦，或者3-4年嘅新移民，甚至啊土生土長嘅移民咧，都其實敲起咗呢一個房警鐘嘅。嗱，第一，如果你唔理政治唔會理你。第二咧，團結就係力量啦。唔同嘅背景、唔同社會階層、唔同意見、唔同政見嘅人士咧，只要我哋大家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團結一致咧，一定可以達到我哋嘅訴求。咁我哋大家要有一個心態就係，我哋唔係一個過客，唔係二等公民。我哋唔識英文、唔識法文唔緊要嘅，因為加拿大一個多元文化嘅國家，我哋嘅憲法規定咧係要包容唔同文化、宗教、政見嘅公民嘅。我哋嘅先輩喺加拿大咧，未立國之前咧，已經貢獻咗呢一片土地噶啦。佢用咗生命同埋能量去貢獻咧，同埋建成呢一個年輕嘅國家嚟嘅。呢啲咧係我哋要知道嘅。所以我覺得今次呢一件事咧，譬如向學校局去反映， 这个中小学生应该受到这个教育毒品或者辣即药品即是非法药即是安非他命那些可卡因的药物是对我们人体有害的，是不可以让学生知道的，觉得就说我、不是啊，现在都即是非刑事化了，我们可以试一下，其实这样是荼毒了我们的下一代。 咁係啊，其實你好多時候咯，好多時候我有不同政見啊，不同意見嘅人士咧，其實喺今次有一個共同目標咧，就係話我哋身處於加拿大咧，跟身處於 BC 省咧，我哋希望呢個地方係安可以安居樂業嘅。咁相當於嚟講，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有唔同嘅對於不同嘅事情有不同嘅見解，但係喺今次個毒品嘅問題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就係話希望咧我哋下一代咧係一個唔需要係受毒品感染嘅。下一代健康成長的空間俾我哋下一代嘅，阿 Rick， 咁你對於今次啊依個係啊防止濫毒關注組嘅簽名運動，你會有咩睇法咧？ 哇！即係呢係好事嘅，即係因為年青人咧，我哋都想佢哋，即係我哋下一代咧嚟到下一代啦，就會即係識得多啲嚟到佢哋點即係明確啲嚟到選擇吸毒啊，吸唔吸毒啊，咁嗰啲咁嘅嘢係因為個問題係好大嚇喺度啊，咁即係睇下啲數目嚟講啦，係即係個人吸毒嘅，因為個人吸毒死嘅咧，BC 省嚟講一月嗰陣時，今年一月已經有差唔多200人，198個人咧係死亡啦嚇，即係每一日咧係超過6個人嚟到去嘅，咁同埋咧大部分嗰啲咧係。比較後生啲嘅人嚟到 男性居多啊， 男性亦都係居多，係呢個有問題嚇。而咁即係同埋呢個問題咧，就係年年都好似越嚟越差咁樣，就冇嚟到即係有啲改良咁樣。咁2021年、2022年嗰段時間咧，呢個係加拿大政府 sponsor 有個調查咧，就係、是、佢。都幾多啊？佢有超過差唔多41,000人咧，係即係讀緊大學啊、college 啊嗰啲學生嚟到填呢、這個表嘅時候，即係10個省都有喺度噶啦。咁佢嗰度咧就翻到咧就，其中有43%嘅學生咧就係、是、過去嗰12個月咧係用過大麻嘅嚇。咁另外咧有12%咧，就係喺過去嗰12個月咧，係用過啲非法嘅 即係硬性毒品啦。 係啦，硬性嘅毒品喺度啦。呢個就有啲問題啦。嗱，嗰個咧就反而男性同女性冇乜分別，唔係太大。 喺嗰個年齡層裏邊咧，就嗰啲學生咧，尤其是係大專學生咧，就似乎有男女都其實都冇乜分別嘅啦。 係啦，冇錯啊。咁即係可以講係好大嘅問題啦。咁而家嚟講咧，政府即係教育方面係省政府嘅負責啦。而家省政府嘅立場咧就話 ，OK， 每一佢話即係學每個學區咧，就由每個學區決定用唔用啲關即係俾啲教育性關於大麻同埋啲毒品嗰啲問題咧，就每個唔同嘅。學區校區咧就係由佢哋自己決定咁樣啊。咁而家嚟講咧，就唔係一個 curriculum 嚟嘅。That's why 一個簽名運動係話要喺而省政府定一個 curriculum， 一定喺度教咁樣。咁而家但係你話教乜嘢咧？咁就呢個嘢都係一個 爭拗點啊！ 爭拗點嚟嘅，爭拗點啊！而家嚟講咧。有即係唔同嘅機構嚟到去學校嚟到講啦，咁其中一個叫 納洛酮 啊，咁呢個機構咧就係佢去即係主要係啲中學啦嚇，喺大温哥華區咁啊，都佢話都成講。超過2,000個學生係聽過佢講噶啦，咁呢個機構咧就係、即係唔係話淨係佢都有勸啲人學生唔吸毒，但係咧都亦都有係即係教啲學生即係點，如果係 點樣解毒， 點樣解毒係冇錯咧，即係睇下係 overdose 係乜嘢嚟嘅，係點樣咧？係啦，係點樣？點樣用呢個納洛酮咧？係啊，同埋咩時候要打電話去 求救啦？ 咁啊，呢啲咁嘅情況咁樣。咁當然呢個就係、即係大家點睇咧？就係、是、即係但係照佢哋嚟講咧，就話 OK， 你唔可以淨係同啲學生講話哦，吸毒係唔好嘅，你唔好做呢樣，因為一個年輕人嚟講咧，你成日咁樣同佢淨係咁你講呢樣嘢，佢實唔聽嘅，多數唔聽嘅，因為你叫佢唔做，你反而就真係做多啲，因為抗拒有反叛性啊嘛，反叛性好就係啊。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嘅，我諗可能係有啲超體度咧，就係、是、但係個 bottom line 我諗就係話，即係唔係有一樣嘢咧，就可以全部都可以對全部啲特別後生嗰名咧，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即係可能唔同嘅人咧，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做呢樣嘢。所以雖然話係你話 curriculum 唔係即係好處，但係咧就要點樣教法咧？呢、這個就係我諗政府啊同埋啲教育界嘅人士咧要用好大嘅心機嚟到做呢樣嘢。 咁其實喺課程方面咧，個點樣去設計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考慮嘅。咁有時咧，可能佢應承咗你話有嗰個課程喺度，但係入邊嘅課程咧，同你希望嘅嘢完全兩回事喎。因為係咪啊？ 嗱，其實咧，我哋要睇睇嗰啲設計課程嗰啲人係乜嘢心態先。如果我哋嗰啲設計課程嗰啲人嘅心態話，哦，呢個係一個即係一個安全嘅，俾個安全嘅地方俾佢啊，或者俾啲安全嘅藥物俾佢啊，唔乾淨嘅嘢俾佢食咧，就會冇事啦。咁就 PK 噶啦。咁啊，即係變咗咧，就係話佢哋個心態咧，係令到啲學生話：，你可以試駕一下，我哋俾啲安全嘢俾你試啊。咁其實我哋而家我個人覺得就係我哋加拿大整個加拿大嗰個政治嗰個環境又好，無論省又好，聯邦又好咧，嗰、那個心態就係、是以個人嘅主義為主。個人個覺得呢樣嘢佢覺得好嘅，佢就去做噶啦。咁啊，政府覺得話啊，呢樣嘢佢係一啲自由嚟嘅，佢要揀啦咁。我哋係從東南亞又好，同其他國家咧，即係對於毒品問題，其他國家嗰個政策係非常非常之唔一樣嘅。當然而家整個世界喺度變緊噶啦，呢個情況。因為我聽到就話連泰國都話大麻都合法化啦。咁啊，你即係東南亞都開始係走向呢條道路嘅。除咗歐洲開始咗先之後，我哋北美洲。跟住咧，而家我諗亞洲嗰方面咧，東南亞都開始話：哇，大麻合法化咯！咁而家整個世界係將呢個大麻或者係即係硬性毒品咧，係慢慢慢慢係會向到咧係作為一個即係享受用嘅或者係醫藥用嘅嘅藥物咧，係令到人即係整個人類啊！係覺得呢樣嘢咧係唔係一個有害嘅嘢，事實上我哋最覺得佢有害咧，就係我哋華人咧係對佢根本上呢樣嘢係對我哋係非常之痛苦嘅一個回憶。你記得鴉片戰爭？ Kevin， 打斷你一下，而家我先聽廣告後嘅説話先，咁我哋翻轉嚟再繼續討論。 自知擁有華語監控中心的 APC 亞洲保安台提提你，今個星期日凌晨兩點要將時鐘撥快一小時，安裝防盜系統、智能家居及電車充電，請認住 APC 亞洲保安台的老虎標記，電話604-273-0133。 列志文觀音寺定於3月17號舉行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眾經法會，由住持觀靜法師帶領全體法師恭讀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藉此新春之際參加祈福法會，眾善根得佛菩薩加持，龍天護佑。法會由早上8點半至下午4點，設有增福延壽牌位、共齋及隨喜功德項目，詳情請電604-274-2822 604-274-2822。 高油加浪潮又嚟啦！ 华侨之声感谢你一直以嚟嘅支持，听众有机会获得入油补助。 参加办法由3月18号开始，电台每日发放不同暗号，在不同节目时段，只要听到 打爆油缸大行动，现在开始。 无论你在省内任何一个油站，就算去到山卡拉咁远，即刻致电604-267-1320。 最快打嚟嘅一位听众，只要讲出当日暗号、油站位置，就可以选择1至10号嘅信封。 入有奖金由30蚊至到最高嘅100蚊。 入围嘅朋友要喺10分钟内入有，接到通知后带埋实体单据，包括邮站地址，最重要系日期同时间。 影印本恕不接受， 就可以到本台领取现金。 小心揸车，祝你好运！ 打爆油缸大行动，首席赞助列志文 Auto West BMW， 汽油赞助 Mr. Rent a Car 租车先生。 时事风云， 节目主持黄嘉文。 好，喺有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林宇良先生，而电话旁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嘅。而今日话题咧就系、是、嗰、那个我哋嗰个防止滥毒关注组咧系发起咗个签名运动，而我哋想讨论咧就系话点解我哋要花咁多精神心机？要翻我哋 BC 省政府咧，係將一個課程啊，一個反毒嘅課程咧加入去。呢啲係我哋根本嚟講就係一常識嚟嘅啦，普通常識嚟嘅啦。因為咧，如果你話叫佢哋唔吸毒嘅話，就梗係要介紹翻啲毒品嘅禍害俾我哋嘅年輕人知道啦。咁但係點解政客啊，甚至乎教育界咧都有咁多反對嘅聲音咧？咁我想聽下楊生嘅意見先。楊生你好。是杨生请讲。 我想讲的呢我想讲的呢就是你教几多嘢书本上教是没用。你看入不见棺材不流眼泪。 嗯。 我建议呢你实际政府尤其是譬如温哥华政府 ,OK, 我哋市长就是我哋